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系 Tasku， 我系 Sunny， 我系马仔， 我系阿明， 我系芬芬。 Hello， 喂，港产不打。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仲有冇特别节目噶？有冇阿 Peter 同阿 Miss Sir 噶？ 有， 我、哦、都有。OK， 讲咩噶？ 今个礼拜就讲枪嘅。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科幻同埋呢个枪。OK， 系啦。 OK， 好。咁我呢 part 我未聽啊，係咯，咁啊好，到時之後特別節目好啦。哇，今個禮拜一定有科幻片啦，係嘛？咁啊，等咗十年嘅一個終結啊， 嗯， 咁啊唔係香港十年啦，當然係呢、這個復仇者十年啊，咁啊終於去到呢、這個End Game 啦，咁啊收皮係嘛？我就譯佢做係嘛？係咯，咁啊香港冇咁難聽嘅，你做咩？ 中國之戰， 中 國之戰，之戰哦。 是 局中之戰啊 ，OK， 咁啊呢個就一定係大題目啦，亦都話預售亦都係好似破曬紀錄啦，係咪？即係順德嚟計都係係啊，好勁好勁好勁啊！ 係啊， 咁但係有冇如坊間講到好睇到咧？係史上最好嘅電影啊！甚至乎有啲喎，唔係話你史上都唔緊要喎，佢話後無來者咁好睇喎，咦？你又知？ 係 你又 古往今來最犀利嘅電影。 系咯，佢唔通又学奇异博士咁我睇过，你谂万个可能性啊，定系坐个时光机，系咪 ？I don't know。总之啊，讲到呢套咧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好睇嘅，咁到底如何咧？咁样咁都睇怕我哋都大家估到系啦。咁就唔系话差系啦，咁啊嗰两兄弟导演我不嬲都好 buy， 不过就似乎今次系。反而唔係佢最好嘅一集， 瑕疵啦、啊，有瑕疵啦、 啊，冇錯。咁一陣我哋先慢慢講啦，係咯。咁本來有第二啲人 join 呢個，我哋而家又嚟唔到啦。OK， 咁啊，咁又得翻我哋講啦。咁唔係可以多啲唔同意見啦，係有啲女仔嘅意見啦，咪更加好啊嘛，係咪？係咯。咁啊冇啦，今日得由得我哋。OK， 咁咧就我哋會繼續講。係。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啊，有冇其他嘢咧？ 咁啊，系啊，有套戏我想讲好耐啦，即系个个礼拜都有啲 at hot 话题，咁啊变咗就即系一套冚一套啊。咁啊嗰套咧，其实就喂原来短期内，即系近期啊，一套戏竟然可以一戏九拍呢下嘢，真系劲喎！ 咩啊？ 咁犀利？唔系 一只狗啊， 人都沦落人都唔够啊，一戏三拍都唔够。 系啦，真系数字九，即系一套戏有九个国家买咗版权。有八套已經上咗畫，仲有一套俄羅斯就稍後上，咁勁嘅，咁啊變咗我哋講下啦。咁係意大利嘅嗰套，即係喺個食飯一個一晚拍幾 pair 人食飯，就話個電話要公開嗰套《完美方程》啊，《Perfect Strangers》。咁啊，分別佢已經有希臘、西班牙、土耳其、法國、墨西哥、韓國同埋中國版。咁因為中國版啱啱就十二月上咗。韓國版就啱啱三月上咗，咁啊兩套咧、網上面都揾到嚟睇㗎啦，咁啊變咗我啊想做兩套嘅比較，即係亞洲電影出嚟有咩效果咧？ 唔係喎，你做九套嘅比較先得喎。 咁我未睇， 套都睇曬㗎啦。 我未睇曬你啦，但係法國版我都睇埋嘅，係法國版又唔同嘅，係啊，其他不過有啲咧佢就講明，譬如好近嗰啲，譬如意大利同西班牙版好近，西班牙版就純粹轉咗演員同埋轉咗嗰啲個語言嘅啫，劇本都有冇一樣嘅，係啦係啦。咁但係我頭先講嘅 中國版就如何咧？ 中國版完全唔同，唔係應該中國版個結局好唔同。咁啊，韓國版好一樣，不過加咗啲嘢油，咁所以大家都有啲嘢加咗嘢嘅咁樣。 值得睇下，你講中國打電影時間會講呢一套叫咩？ 冇錯，就係、是、親來電狂響啊 ，VS 親密陌生人，就係、是、來自《完美方程》嘅一氣九拍。 嗯，即係個套套個戲名唔同。 係啊係啊係啊，有少少差異啦，即係因應翻國家改咯。係啊，係 啊， 就係咁。咁另外仲講兩套咧，就唔係科幻啦，一套咧就係、是、我喺 Filmmark 咧睇咗好多年㗎啦。我望 poster 呢套戲唔知咩嚟， 亦都唔諗住唔會有人想睇嘅。 唔係有Predator 嗰套啊嘛？ 唔係，我呢個套咩咩九唔成就係打喪屍嗰套，唔係嗰套冇嘅好似。咁呢套叫咩咧？劉青雲做個 poster 封面有隻大笨象，不過隻大笨象好 Q 下嘅。亦都好多好似啲馬戲團嗰啲咁嘅感覺嘅嘢，咁個名叫咩咧？我的寵物是大象，咁咧我喺邊間見咗好多年 咯， 係啦， 聽過 咯，先見過嘅，因為好多年嘅喺邊間，咁啊原來真係拍咗嘅，原來銀煲嘅，仲要真係喺國內上咗畫。咁佢係四月十二號港及 Marvel 前上咗，咁我嗰陣時喺上面做緊嘢，就特登入去睇。咁啊睇完咧點咧咁啊都幾大鑊。 咁 嘅 象係 C G 嘅， 唔係真象，但係佢有 C G 嘅，有 C G 嘅，即係佢都會飛嘅。其實係講穿埋橋啊，中國版小飛象， 真係 小飛象直地而坐係嘛？呢度其實應該叫做。 但係最大鑊，佢唔係真係識飛。 哦，劉青雲傻嘅。 係啦，咁啊點咧？即刻講啦。 劉青雲係咩係嘛？係神探。 系啦，真系都几大镬嘅，呢套几大镬嘅。咁而另外冇一套正啦，就系咧国产片啱啱有套香港国内上咗，但系香港未上，但系都话题嘅，叫《过春天》，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其实原来系 有听过喺个名 粤语片嚟嘅，其实即系全粤语嘅。当然佢会翻大陆啦，大陆咁啊，佢喺深圳嗰啲遭遇就会有国语咯。但系佢本身女主角系粤语，但系佢女主角其实来自北京，同埋个女主角系新人。演技得问咩呢？ 兄弟系讲粤语， 原来佢好似有我唔知系咩第三代啊，佢有亲戚系香港人咯，即系 mix 咁咯，但系就系讲紧即系 mix 过华南人咁咯，系啦，都系广东人咁咯，咁所以粤语佢得嘅 ，OK 嘅，唔歪嘅。咁而论汤家文，再加呢个劲啦，歌美儿同埋呢个智叔廖启智，再加啲国内演员，系一套其实。100% 國產片，但係新女導演拍出嚟好港產片，同埋係好有校園，亦都有 邊個係湯家敏啊？邊個嚟？ 湯家敏就係嗰個曾經拍過一私人會所，就全裸演出，就大露背，跟住加上咧呢個恭喜八婆，就喺阿跑場導演隔離嗰條女，係啊，佢之前其實拍過吉屋嘅都，即吉不過鳩啊，大家好少人睇啊。咁啊，即係都有演技嘅，即係叫演技新人，24歲嘅啫，係有前有後嘅，係啦。咁啊，喂，得喎，咁啊，估唔到即係中國導演啊拍到港產味道，兼拍到校園青春，呢樣就值得講啦。 哇， 過春天 壓屎啦，真係要。 香港啊，得翻自殺嗰個咯。 啊，自殺都死啊嘛，最弊係咩用啫？ 唔係，咁佢點防死啫？但係 都冇用，拍到都冇用。唔係最弊唔係啊，你即係佢拍得到，但係咁佢又冇得喺香港以外上啊嘛。即係如果你話扯話鬼知香港咧，大陸都幾受歡迎，咁唔區，或者你攞去周圍話攞埋金馬獎冇錯，唔係啊嘛，你又冇得喺第二度做，咁你呢下先慘啊嘛。 冇錯， 呢套你話曬咯，內地有得做啊。 上咗。 真係好大鑊啦，係啦，好咁好，一陣得打會講以 上嘅。冇錯，就呢集啦。 好 ，OK， 好啦，咁啊仲有嘅，咁啊蔡禮聰繼續啦 ，OK。係 啊。 係。 系啦，咁啊话讲个咩超能力细路呃鬼嘅，冇超能力嘅 ，OK， 今集又系现实到唔现实 ，OK， 系， 唔知咩事嘅，而家啲科幻片冇科幻嘅 ，OK， 一阵有时间就补讲少少啦吓，即唔又唔系唔好睇，不过我又系嫌佢咁唔系，总之唔系 Charlie Song 啦，都冇乖嘅。 佢挂住讽刺就少咗 Charlie Song 嗰种感觉啊，佢系。 唔系，即系佢完全冇怪嘢嘅，佢啲怪系啲人怪嘅啫，冇怪嘢嘅，系啊，一阵讲啦，一阵讲啦，系啊。 好啊。 唔睇唔系唔好睇噶，唔系话呢集唔好睇就都 OK 嘅。 系。 吓，即系有啊 Star Trek 啊揸船嗰个。嗰個韓國仔做 即係叫做咩 searching， 即係揾個女嗰個。 係啊，揾女嗰個啦，即係嗰個啦，係啊，即係好，即係好多鬼佬電視劇，即係曾經都幾乎都有佢嘅，套。好，咁一陣有時間講下呢套啦，係啦。咁仲有咩啊？仲有咩㗎？ 可以我哋就睇嗰套李小龍做原著故事嘅電視劇。 李小龍唔係死好耐咩？大佬，咁 大隻。地球出嚟㗎。 係咯，咩嚟㗎？ 即係話佢個女咧就查嗰啲遺物嗰陣時候就揾到個劇本，就原來李小龍就之前即係過身之前就寫咗啲故事大綱或者一啲情節啦， 就冇 而家就揾翻出嚟拍咗套電視劇。 即係唔係死亡遊戲先，另外嘅。 唔係，我覺得就你覺得 即係你當係中華英雄，即係行指令佢哋嗰段咁樣嘅嘢啦。 華工咁樣，係 OK 係。 即係華工血類似啦，又或者係。 好啊好啊，好咁一陣你哋講，因為未睇過呢度，係啦。咁啊，但係咪都幾唔正常㗎啲嘢，正唔正常？ 都正常㗎，其實點解有血腥暴力嘅啫？其實 哦，即係冇打到中華英雄咁嘅 ，OK OK。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冇飛上自由神像咁， 冇， 未飛嚇，未飛。 係，好啦，嗰個仲有咩㗎？喂，仲有啊，講開超級英雄有兩出啊，一出係蝙蝠俠啦，另一出係日本喎，係啊，你講埋。 呢個就係《國鹹城》就完曬五季，總共100集啦，我哋就可以講一講咁樣咯嚇。 O K， 嗱我淨係睇咗最尾個集中前段嗰啲。 夠㗎啦，睇最尾個集中夠㗎啦，其實。 冇錯啦，係啦，咁我寧願個 Batman 做咩影唔到嘅 ，O K， 反而。 我覺得開頭又好過佢。 係啦，係啦，佢反而佢正面影到最尾嗰下咧，我就失望咗嘅，係。 開頭拍得幾好㗎，佢。 係啊，鬱鬱樣樣睇唔到嗰陣唔錯㗎，係啊。係 咁，呢個可以等陣再講 冇錯，另外仲有一套日本嘅啊，咁啊唔係嗰啲咩 spec 嗰啲喎 ，spec 講過啦，係仲有一套喎，超能力嘅喎，係啊，係有咩？係啊，咩？ 係叫做從龍之鎖啊， 係咪鎖住阿從龍子玩 SM 點解？ 我都想啊，寧願佢咁拍啊，就係唔係咯？係 啦，咁竟然講超能力嘅，係啦，一陣講。 好啊， 係啊，但好唔好睇你呢件事？ 冇錯， 即係拍超人啊，唔好睇都犀利啫。OK， 好。咁一陣慢慢做樣講下啦，喺度啲雜談啦咁啦，好，好啦，咁啊開始數榜未？ 好，嚟啊！ 喂，嚟啊，嚟啊，好啊，好， 係， 嗱，咁啊有咩嘢？第一位估都估到係嘛？ 唔使講啦， 其實唔係估到，係嗰啲已經變成咗一種即係一個常態啊， 常識嚟㗎啦。 咁都係估嘅啫，咁我唔肯定聽朝個太陽會唔會升起嘅，我估嘅啫。都睇下因為東面嘅，唔係西面升啩咁啊，都估嘅啫。乜都系啦、啊，太阳升起啦，吓咁啊！今日礼拜第一位，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 唔系先至奇迹，系咪？ 系 系冇错， 唔系第一位先奇迹，系啦。 我就而家睇啦，睇网站就1000一场，就12万人气，OK？ 唔系啊，千一场， 系 1000一场。1101场， 其他嗰啲戏咧，全部都系得几廿场 嘅 啫。 系，千一场其实唔劲噶，千一场唔劲，因为咧之前复三已经1211噶啦。 系啊。 咁但系咧，其实复仇者联盟嘅第一日咧，最后经呢个叫，因为咧原来呢个榜咧，佢午夜场就冇刊嘅，不嬲咧嗰日嘅午夜场就刊落嗰日嘅，即系虽然午夜场嘅时间系过咗凌晨零时，但系不嬲计埋嘅，如果香港票房。 系咯。 咁咧，所以如果咁计咧，4月24号咧，佢系。全攞咗破曬香港所有影史記錄嘅，佢1555场， 即係如果計翻足有一， 計埋午夜場就有96场，本身就入場即係12点前咧都有1459场，加埋咧有1555场係幾誇張咧？咁咧就係、是有呢個叫做2000万嘅收入啦，兼咧最緊要就2000万收入咧，對比起全日票房都係2147。幾錢嘅啫，咁佢係攞咗嗰日嘅98.72% 嘅票房， 即係呢個套戲啦，總之係 呢、這個比率先勁。咁、那個場次其實佢又唔算勁喎，場次聽落去冇咁勁啊，就場次攞咗90%嘅啫，因為就算首日都係出面有1700场戲嘅，1736，咁啊攞咗90%场次，但係佢個票房收入攞咗98%。咁啊，破盡紀錄嘅就破咗香港開畫票房紀錄，香港單日票房紀錄，最高香港單日排片佔有率，最高香港單日入場人次同埋排片場次。不過呢個97年後計算，因為計97前咧，咩最佳拍檔啊嗰啲咧，全部就贏曬嘅。即係97后回歸後， 你意思佢破唔到最佳拍檔？ 係破唔到嘅，場次唔破，一定唔得。 唔係，而家嘅戲院就少過嗰陣， 少好多啊，少好多啊！嗰陣時係講緊一日可以50几万人睇嘅， 但係嗰時10零蚊張飛 啊！唔係場次咪 講緊場次， 而家講場次人次，人次場次97，飛啊梗係贏啦，所以咪話開畫同埋單日票房冠軍就緊㗎啦，係啦，立曬啦。 以前就冇 IMAX 就冇震凳，冇呢啲藉口加貴係咯， 係 啊， 更唔會有人入場睇幾廿次咁傻嘅。O K， 咁啦，咁呢個勁就預咗啦，因為美國佢都破咗呢、這個。Star Wars 即係腰哭嘅，好似係預售嗰個紀錄，係 啊， 即 係都破預售紀錄， 入咗世界紀錄大全啦，暫時有係新嘅紀錄保持者， 嗯， 係 啊， 未知內地就肯定㗎啦。 到目前為止咧，就嚟啊，就21亿啦，已經過咗20亿啦。 我少咗，你話美金啊？ 內地， 我內地我四個核 票，係人民幣， 係人民幣，我內地啊緊啦，我以為你話全球已經過廿億咁，哇！我真係死耳仔喎， 係啦。而內地個牌片咧， 你要睇埋嚟緊嗰套啊，《窮嘅時速外傳》先講啊，未到勁啊，係啊， 咁 係耐先。 排片呢咁就有成82%，咁票房呢個比例呀亦都係90几%嘅。 ok, 係呀好犀利又係。 都係咁犀利係。 一定八啦。咁同埋佢個勁喎，佢全球得三笪地方係破唔到叫做叫咩開畫票房記錄，即係嗰個地方嘅史上開畫記錄啊，係得日本墨西哥同埋咩呢唔記得咗，我查下，因為個煲三蚊蛋就 最勁係咪龍珠超啊？仲係 唔知喎，咁又我要查下先知喎。即係我知日本破唔到，係啦，因為日本尋日上嘅啫，尋日定前日上嘅啫，禮拜五 應該大陸應該都破唔到開畫第一日記錄，因為《捉妖記》二係鋪過佢。 《捉妖記》嗰啲數數啊，好難計啊！ 開畫都唔及，但係佢咩喎？佢已經係咩喎？知唔知佢係咩啊？最快破億咧？知唔知佢係咩啊？嗱，啲人話最快破億最多諗佢咪上映嗰日咯，唔係喎，原來佢係計咧計話上映前11天嘅咩唔知幾多個鐘，佢係計預售都計喎，咁佢係上映前11天已經過1亿噶喎，佢咁都過唔到《捉妖記二》唔係啩？ 係捉唔係啊？佢第一日嘅票房係53426万，但係第一日 咁啊爭啲啦， 佢5亿4千几万， 但 係 嗰個數有水分㗎嘛。 但係咁開畫唔得，即係單日票房佢去到禮拜六係過到《捉妖記》㗎啦，係超過5亿5，係啦， 又明白。即係我即係開畫人得啫， 遊戲嚟嘅啫， 單日最高又過咗嘅， 明曬。咁啊係咯，咁啊唔係咁啊，即係都大家以個票房數據啦，咁有冇水分唔知啊？咁啊，但係套套都有水嘅，我咁。 唔係，即就算冇啊，呢個數字都係數字啦。OK， 票房都係幾高都好啦，係啦，反唔反映電影質素？我再講多一次，呢個反映觀眾嘅質素啫。OK， 係絕不反映叫故咩電影質素啊？係啦， 係啦，攞獎與票房咧，其實唔一定反映到啊，即唔好成日用呢樣嘢，好似想證明套戲好睇 bullshit。OK， 好多好好睇嘅戲，亦都攞曬獎嘅戲，結果係冇人睇，又有，即其實真係唔掛鈎嘅件事，係。不過都要知嘅，知道有幾瘋狂，係。咁啊個話題性亦都有幾犀利，係啦。 冇錯。 咁啊，到底而家上畫就冚過咗安心未啊？冚過啦。 過咗啦，過咗啦。 冚過啦，係嘛？ 到。 係過到啦嘛，係咯。 係。 嗱，今個禮拜啊，我哋一陣啊，係唔止攞啲老母出嚟啊，攞埋成家啊，係啊，攞條命出嚟搏啊，係啊，一陣啊，因為我哋係出全香港唯一穿橋節目嚟嘅，OK， 我哋一定穿橋，係啦，係啦，冇錯，係啦，咁啊，全香港都講到係不能劇透咁樣話，係啦，咁啊。劇透啊死全家咁樣，我哋大家攞曬成家，每人咧攞曬成家出嚟 take 個 risk 嚇，同大家做今集節目啊 ，OK， 係啦，係咪應該放下金俾我哋咧？擺白金啊，係OK， 好，咁一陣講復仇者啊，大家 喺度我補翻係日本、意大利同德國啊，講錯啊，舉錯咗墨西哥，日本唔得，意大利唔得，德國唔得之外，其餘破曬開畫嘅話。即包括係泰國， 就係屬心國嚟喎。係 啊， 係 啊， 係啊。有咩意味咧？喂， 唔知真係係咯，係啊，我都覺得係。 呢班友仲唔係嚇欺欺咗？平骷髏啲 friend 嚟啊，大佬，係嘛？復仇者嗰啲敵人嚟啊嘛，係咪？啱唔啱啊？ 啱， 明明啊灭霸嗱，上次好啲，因为佢捧个灭霸场咯，即系灭霸俾人收皮，我唔睇啊，系嘛？我哋啲战友啊，灭霸系嘛？又喜爱呢个饮特奶昔，佢哋系嘛？麦当劳刮嘟嘟系嘛？啱唔啱啊？系咯。喂，因为一阵再分析啊，睇下原来同属心国有啲关系嘅，系啦。好啦，咁啊，第一数快数去，大佬仲系激咗第一位，快数埋去开波啊！喂。大家想听复仇者嘅就唔想听嚟啲嘢。 好，咁啊快数啊，第二位沦落人52场。 沦落人啊，好好睇啊，讲完。 有冇有冇嘢补？ 值得睇啦，本土情怀啦。 系啦系啦系啦，导演话将佢即系真正就照顾佢楚伦依嘅妈妈嘅亲身经历啊，都写晒落去嘅，就系、是、咁。OK， 系 好，即系有真嘅经验喺里边嘅，唔系话诶虚构嘅故事，系系啦。好， 好， 下一位。 跟住第三位《女王歌姬大冒险》。 哇！咦咦？ 仲有三十七场。 到第三位咁犀利，罗兰姐犀利喎。 佢咁话就话第三位，其实咧佢上映得三十七场嘅咋。 但系可能第二啲仲少啊。 系第二啲仲少啊，第二。 冇错。 系咯系咯。 第二啲得几场嘅咋？ 就嚟个位数啦。 竟然吓？系咯。咦？即系呢个恋食喎，大家果然恋食喎，有女王好好多喎，系咯。 佢唔系喎，定系因为阿边个阿白明该支持啊？ 关咩事啊？ 之前都有啲非派下嘅，又公道讲。 咁样？ 系啊，就派下啦，咁样始终合家欢嘢。不过票房就 即系紧行过老豪方位上去睇戏啊！大家讲系咪？ 佢个票房紧紧过五百零万咯，而家。咁啊，你问我卡通片嚟计， 踢人上去嘛？靓仔睇戏啊，上去咁，仲要俾钱嘅，唔系派飞咁啊？ 即以為係唔使錢，點解去到原來要收錢 㗎？仲要收貴啲添喎，大佬收陀地啊！ 好， 咁啊 ，CG 動畫嚟計，佢話五百零啦，五百零都我覺得都因為個影期太短。 呢套唔係大公司製造，好犀利㗎啦！如果以香港誒，唔知啲人都唔知道咩嚟，係咯？咁可能因為真係有用喎，原來揾羅蘭姐啊，下次揾多啲球。 嗯 嗯， 係或者英女王呢下嘢嚇。定系啲狗仔咧，真系唔知系赢喺边度啦。OK， 好，我下一套就快。 好，跟住下一套就系呢、這个第四位《孟买酒店》啊。 喂、哎， 仲喺度，又系五百 嚟电影， 接近五百万，系啦系啦，五 系咩场次到咧？呢、這个 呢个得十三场。 哇，系咁样。 但下边啲冇啦，全部过位嘅接近。系啊，数数下个位啦。 嗰啲全部古天乐嗰度做噶系嘛？古天乐点心嗰啲系，系点啊？快啲晒晒晒晒数埋啦！ 跟住 大家都唔想。 第五位《神奇梦乐园》十六场。 系，呢度 O K 啦。 呢度得二百几万啫，系啦系啦，收皮啦。 呢套其实系呢个咩嘛 ？Toy Story 嘅前哨啊嘛， 系 咯。大家都等 Toy Story 呢套需唔需要睇？ 好。跟住第六位《樱桃小丸子》大电影。大夜與參山，十一場。 呢度上個禮拜阿不得踢爆啦，係 N 年前嘅啊。 咪有人解釋喎，發行知唔知解釋啊？佢出咗個 post 話，因為復活節咯。 哦，所以就復活翻， 係。套戲咪復活咯？喂，唔差喎，佢條橋，佢嗱喎，即係商業秘密唔講啦，佢好平買翻嚟嘅啫，嗱，平到你唔信。 哦。 咁總之而家收咗117万。 刀仔鋸大樹喎。 听唔到， 系咪刀仔锯到大树？ 我唔理你用咗先买翻嚟啦。你欺骗观众嘅有问题啦。话知你，我话知你唔使钱，兼入贴钱俾你啊，小丸子。O K。 系。 啊，即系唔得我贴俾你。O K。啊，当你日本。啊，咁啊点啫？咁你呢个你摆出嚟，令到即系你不如咧，你个嗰个写明呢套系吓小丸子吓最原始版本，即系第一次剧场版。咁大家系用一种重温嗰个心态啊，你明唔明 啊？ 系即系你复仇者马拉松咁，唔通你话新人话呃人？ 咁唔得啦！ 你点解睇翻阿人名一嘅咁样啊？唔系啊，咁你咪 sell 呢个，其实就系睇翻套即系经典啊嘛，都得噶。咪都唔系一香港冇做过噶嘛，咁都可以系 selling point 嘅。 系啊， 系嘛，系咯。做咩啫？系啊，咁你而家咁样，咁好多人真系以为新嘅入去有问题啊。 不过我又见有啲家长睇完唔知 道， 吓 咁啊，觉得四比三啊，四比三 咯，系话知你啦。 系好多人知道，当小朋友嚟 都唔 care 嘅话，咁咪播住个，咪播住个钟嘟，咁咪算咯。OK， 我讲咗好多次咯。OK， 系喎，你讲开呢样我细佬都睇咗，佢都话冇问题嘅呢一样嘢，系咯， 系嘛， 系咁嘅。 影住个钟冇问题，得好， 好。 下次就影住小丸子个头咪算咯，跟住个零钟好唔好？就系咁 啊。好。咁跟住第七位 P 风暴。 喂 ，P 风暴各位点咧？系咪即刻应该都收皮啦？因为复仇者。 差唔多，但系第二咯，佢都仲有二三百万一日咯，佢。 哇，咁都算系咁咯。 系啊。 咁啊，几时而家几多咧？总计累。 7167到啦，就 哇哇哇，真系执赢啦，真系执赢，未试过啊，系啊，字母系列未试过， 系啊， 系啊，咁啊开心啦，吓都叫有。 好，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呢啲数埋啦，快啲。 好，跟住第八位《哭泣的女鬼》。 喂，死唔去啊！呢套有人赞嘅，我见香港死唔去嘅。我都插噶，嗱，我后屘我鬼睇。 连连夫人都死埋啊，梗系就有啲助力。 有赞，有死忠赞噶，又话系当笑片睇 OK 喎，咁样咁样。 咁样嘅。笑 片睇仲赞啊！ 系啊，当笑片睇 OK 喎，咁样，跟住又话。超超啲係咁咯，咁樣嘅喎，係啊，有依一派嘅學説㗎，係啊，我都係咗， 係 啊， 咁係咯，即入去睇完《刺殺》出嚟話當笑片唔錯咁叫我讚， 係啲豆腐臭咗當臭豆腐食係嘛， 係咯，個觀感咪一流啦， 係啦， 係啊，好啊，繼續， 好 第九， 跟住第九位《閃亮人生》， 哦， 喺度啊，不過就即係確實係輸俾《淪落人》嘅，係啊，大輸嘅。系啊，系啦，咁样系啦。一輪落人而家依一刻都千三萬嘅啦，咁但係閃亮人生得四百零萬啫，即係唔夠四百五十，係啦，咁。 O K， 系 即係個票房啊。 好， 系 跟住 第十位《冷戰戀曲》。 喂， 咩話？ 啲人話驚為天人喎，《冷戰戀曲》 睇唔到， 《冷戰戀曲》cool喎，《 冷戰戀曲》 黑白片。 O K O K O K O K， 即係嗰套二次世界大戰又波蘭又我戀上咩布拉格咁嗰啲嚟嘅。哇哇，好靚喎，拍得驚為天人㗎，話啲人話如果呢套即係贏羅馬嘅拍得靚過咁樣，哇，係啊，呢個檔次我未睇，因為呢啲戲呢我唔敢去戲院睇。 呢個檔次咪唔得囉，喺香港就係。果然。 咪咁佢文藝片都有啲叫做 呢個係嗰啲樂展中心做㗎係嘛。 唔係唔係㗎，原本佢都多㗎，佢有鬼佬戲院做囉，而不過而家得五場。 係大佬。都是百老匯 展，百老匯展中心啦， 係啊， 嗰啲 IFC 嗰 啲咯，係啊， 係 啊， 係咯， 係 咯， 百 老匯展嚟啦，呢啲都係招呼翻鬼佬啦，即係或者即係有如鬼佬一樣口味嘅嗰啲啦， 即係文藝片啊，睇慣嗰啲啦，係啦，中意睇下法國片。 講英文多喎，講中文嗰班啦，係咯， 嗯， 唔係連接詞嗰班啊，係，唔係嗰啲 actually 嗰啲啊，拜佢威嗰啲啊， 係。 好啦，好就咁，好咁有冇啲係分享？ 喂，分享要講啊，快講啊！嗱，其實今個禮拜咧唔係冇戲上嘅，大家 carry 排翻。雖然即係正宗啊，正宗唔係冇戲上。 本來唔係有呢個咩九龍不敗咩？ 唔係嗰個不嬲十六有賣，雖然都抽起咗，唔係呢個檔， 十六號先上， 係啦。咁啊，今個禮拜有三套戲上，其實除咗《復仇者聯盟》霸曬98% 嘅場次啦，有套嗱有兼力啊。日本喂，近期啲人選過平成年代最勁日本導演最佳喺日本票選啊！知唔知邊個啊？香港人熟悉嘅，最後係唔係最後即係 over 宏觀曬咁多年，又唔係話講埋經典。日本票選就因為仲有作品 keep 住出，而且為日本帶來跑國際影壇嘅就係、是《獅子與王》。 獅子與王 係啦，日本選咗出嚟，即係平成最具代表性導演就應該係《獅子與王》。咁而這個呢個咧，《獅子與王》嘅導演個徒弟嗱，其實留意啊，張 poster 咧九啱大隻字咧，《獅子與王》四隻字咧就個方子，我諗 又係宮崎駿對演 啦，係啦，係啦。咁咧個戲名咧個方子就一百嘅啫，嗰個《獅子與王》個方子88嘅，然後隔離咧有個25咁上下嘅導演嘅 個名 徒弟。個導演 咁佢個爺名都未大過個戲名， 係未大過。咁個套戲名叫咩咧？嗱，先睇男主角先，男主角勁喎，原來係日本唯一一個喺呢、這個康城影展攞過影帝， 14歲康城影帝啊， 係啦，得唔得？最重要最細年紀，原來邊個咧？就係《銀魂二》入面啊，估佢唔到做宅男嗰個音光，就叫柳樂優兒係咪？係咪咁講啊？係咪？ 優 尼，柳樂優 尼，優尼係嚇，收係紫，即係紫尼嘢嘅尼，係啊，由柳樂優尼做，原來佢啊當年就攞過呢個影帝，咁揾佢做咧就冧啊咩小林芬，套名叫咩？無名浪子心 ，OK， 得唔得？絕對冇鬼睇，一定要入場睇。咁要睇都好難睇，因為啲時間又晏晝1:30嗰啲咁樣，睇唔到啊。咁但係呢套就咁樣掛住呢個《獅子與王》導演嘅。 有幾多個院數嘅？幾多場到啊？ 5個院。5場。 嗯。 係啊。 咩地方做啊？又 一間戲 院。 唔 係 5場都係同一個院做 嘅 咋。 O K。 係啊，應該係一個院嘅啫。 百老匯展中心嗰啲好嘢啊。O K。明白。好。 咁啦， 好， 冇啊，日本 咁啊，咩叫第幾位啊？而家 第十一守住。 哦，咦，咁唔算差喎，爆血中心都係第十一位大。 因為後面嗰啲全部一場啊嘛，得一場啊，後面嗰啲咁啊，所以放到佢變十一啫。 㗎啦，大佬嗰啲要。 係啦，冇 錯。快啲，快啊，快快。 好，跟住最後仲有套嘅就叫做，哎呀死啦，原來喺個榜度冇咗咯。咁 唔緊要，你就咁噏咪得咯。 文藝片嚟嘅，等陣啊。我懷疑係呢個咩添啊？嗰個叫咩？嗰個叫做係紀錄片啊，啊得唔得？咁啊，我都唔知劇情片係紀錄片，因為我若近唔到去過嚟睇。 正嘅叫咩名？求其講下啦。 好快，等我撳撳啊！啱啱即係甩咗出去。見撳到叫做藍調人生，藍就藍色個藍，調就調子個調。咁個封面黑白嘅，有個好型嘅一個音樂人啊，攞住支吉他。咁我懷疑係講一個音樂嘅背後嘅故事。咁但我個感覺 似 係啦係啦，但我感覺似紀錄片嚟嘅，應該係 唔出奇啊。 係啦，咁樣咁啊，都唔知去邊啊。 更加係即係可能都係藝術中心做喎，驚唔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喎，係咯。 係啦，係咯。咁啊冇啦，其餘早講尾啦。 係啊，講真啊，係啊，係咯。 系 咯，系 啊， 好啦，快啊，冇啦，冇快啲啊，榜尾边个首榜尾？今个礼拜边个 榜尾就系呢个《天翼反击战》 《 地球起义》 咩话？ 《天翼反击战》《地球起义》 哦，但系排尾 系啦， 排尾都有两场啊， 几多场啊？都有两场，咁冇嘢，好嘅，嗯，好，咁咪冇办法呢个题材香港唔受啊，因为明知冇，其实啲人都系想睇特技嘅，冇办法。 嗯， 我就系觉得反而佢唔用呢个拍法特别咯，我哋觉得 系。嗯， 系。 咁但系算啦，系大家都系想吓食开心乐园餐嘅，一阵同大家解释啲咩叫开心乐园餐。 好。 好。 得未？ 嗯。系，快啲，快啲数埋。 之后就系星仔打官司。 系 ，OK，OK，OK， 好。 第一场。 第一场。 系。 系。 咁啊，仲有呢个我的五部男朋友，得两场。 系。哦，明白嘅啦，呢啲冇乜特別，即係其實只不過佢順延落去咁嘅啫，又唔係話差，唔係咁嘅意思嘅，係啦係啦係啦， 係 嗯，同埋場次少都係咁上下啦，就兩三場呢啲係咯，係嗯好 OK 好，咁即係唔係話有啲特別劣嘅片啦未啊，即係意思順延嘅 OK 好，好啦冇啦嘛， 冇啦 冇 好啦，我哋開始要咩啦喎，死全家噶啦嚇一陣 OK 係 啊 係啦，好啦咁講警告信。講警告嘢先，首先係咪咪講頭先先以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係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開始講戲啊，唔中意聽古仔，唔中意聽穿橋嘅朋友啊，唔中意劇透嘅朋友啊，記得熄機啊 ，OK。